第十九集。从市局开车到玉湖湾只要两分钟就到了，这两分钟里陆时琛又闭上了眼睛。孟昭把车子停到了三号楼下头的停车位，见陆时琛没动，他偏过脸叫了一声： 哎，陆时琛。嗯，到了。 嗯，到了，走吧，送你上楼。 孟昭推门下了车，走到副驾驶的位置，他帮陆时琛把车门打开。陆时琛走下车，又抬手揉了揉眉心，像是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孟昭注意到陆时琛的手机落在了车里，他俯身拿起来，又直起身看向陆时琛问： 我给你搭把手。 陆时琛这次没再坚持说自己没醉。孟昭把手里的两个手机放到兜里，打算一会儿上了楼再还给陆时琛，然后他把陆时琛的手臂抬起来搭在了自己的肩上。这情景像极了高中在护理院的那一次，他也是这样把陆时琛扶到附近的木椅子上坐下来的。时隔12年，陆时琛的身上多了一股很淡的檀木香，混合着酒精的味道。 如今的陆时琛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男人，而且这个男人的长相与气质还相当的优越。 从电梯上去，孟昭又把陆时琛架到了家门口。陆时琛用指纹解了锁，孟昭推门进去。一进门，陆时琛养的狗就迎上来了。在看到有不速之客闯入家门之后，他冲着孟昭汪汪汪地叫了几声。孟昭架着陆时琛坐到了沙发上，那条狗也凑了过来，两只爪子扒着膝盖，似乎想要嗅一嗅陆时琛身上的陌生的酒精的味道。嗅完了陆时琛，他又绕过去嗅孟昭。孟昭抬手摸了摸他的头，看得出来这狗身上的毛色油光水滑，是被精心喂养过的。正当孟昭仰头靠在沙发背上打算歇口气再跟陆时琛套话的时候，陆时琛的手从孟昭的肩上滑落下来，先是搭到身侧，然后手心翻过来握住了孟昭的手腕。因为位置很低，陆时琛的手指几乎触碰到了孟昭的手心。孟昭又是一愣，刚刚在那条巷子里还可以解释为走路不稳要找支撑，而现在就算再迟钝，孟昭也意识到了眼下这个姿势有点暧昧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并不反感这一瞬的暧昧。他怀疑自己被陆时琛身上的檀木香与酒精混合的味道蛊惑了，这个想法把孟昭惊得彻底的清醒了。孟昭转移话题，想把自己的手腕抽出来，但是抽了一下没成功。 哎，你不是不喜欢狗吗？那怎么想到要养狗啊？ 陆时琛也将头仰靠在了沙发背上。 他被车撞了，原来的主人不要他了。 被车撞了？ 孟昭想到了高中时的那一幕。 当时的陆时琛可以无动于衷地看着那条狗被车压过之后足足挣扎了5分钟，怎么12年之后又转了性？ 孟昭还没开口，陆时琛又说： 然后我就想到了你， 所以就把他收留了。 孟昭不知该作何反应，他察觉到自己有些心率过速，并且那心跳很重，一下一下的在他的胸腔内鼓动着。就在这时，他兜里的手机震了两下，孟昭想到自己还装着陆时琛的手机，他打算把手机拿出来还给陆时琛，但那手机装在右边的裤兜里，而自己的右手还在被陆时琛攥着。孟昭又试着抽出来，结果发现陆时琛的手劲儿实在是很大。 这是一个醉酒的人该有的手劲儿吗？ 孟昭看着陆时琛忍不住笑了一声。 哎，陆时琛，你属螃蟹的？ 陆时琛只是侧过脸看着他，依旧没有松手，那目光含着些醉意，除了醉意，似乎还掺了点儿别的什么。孟昭觉得自己的胸口好像滴进了一滴水，轻轻地漾了一下。他避开陆时琛的目光，低头看过去，那几根骨节分明的手指紧紧地攥着自己的手腕，被暖黄的灯光映得像上好的骨瓷，以至于孟昭不敢使劲儿去掰陆时琛的手，生怕把他的手指掰折了。 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 孟昭叹了一口气，用左手把兜里的手机拿出来，正想还给陆时琛的时候，一闪眼，孟昭看见了陆时琛屏幕上的那条短信：去过温怡护理院了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孟昭神情一变，几乎是刹那之间，他从刚刚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之中冷静了下来。 陆时琛到底去温怡护理院做了什么？他在电话里说探望老人，但如果仅仅是探望老人的话，这条短信又是什么意思？陆时琛会不会跟徐莹莹的事情有牵扯？ 孟昭的脑中快速地过着各种想法，然后他看了一眼旁边仰头靠在沙发椅背上的陆时琛，脑中冒出来一个念头： 要不趁着陆时琛喝醉了试探他一下。 觉察到孟昭神色的变化，一直盯着他的陆时琛问： 怎么了？ 给你看张照片啊。 孟昭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很快从网上搜了一张徐莹莹的照片出来，然后把手机屏幕在陆时琛的眼前晃了晃。陆时琛的目光移向了那张照片，眉心微微地蹙起来。 这是谁？难道真的不认识？ 孟昭观察着陆时琛脸上的神情，他撒了个谎： 局里同事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陆时琛看着那张照片，一直牢牢攥着他的手腕的那只手忽然就松了劲儿，他的目光从屏幕上又移回了孟昭的脸上，定定看了片刻之后说： 还好。这个反应有点奇怪啊，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？ 孟昭收起了手机，心想： 要说认识，陆时琛的神情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，要说不认识，陆时琛的反应又实在有些反常。 片刻之后，陆时琛开口问： 哎，对了，孟昭，你在工大时交的那个女朋友呢？ 啊？ 孟昭愣了一下： 你怎么知道我交过女朋友？ 什么时候分手的？ 哼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。 陆时琛没再应声，合上了眼皮，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，睡了。这像是无声的逐客令。见陆时琛不再说话，等了一会儿，孟昭从沙发上起身，拿了桌子上的杯子走到饮水机前，给陆时琛倒了一杯热水。陆时琛仰靠在沙发上，呼吸均匀，像是睡着了。孟昭把那杯热水放到桌子上，看了陆时琛一眼，然后起身离开。他走到门边，握着门把手，正要推门，那条边牧跟着他，似乎也想出去。 这条狗居然也叫小刀。 一想到这儿，孟昭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半蹲下来，抬起一只手臂搂着边牧的脖子，也不管狗能不能听懂人话，他叫了狗一声： 陆时琛。 那条狗倒是比陆时琛温顺得多，还冲他摇尾巴。这搭肩的姿势颇为哥俩好，但孟昭的语气里却能够听出警告来： 你最好不要跟这个案子有太多牵扯，否则一码归一码，我不会对你网开一面的。 那条狗对他汪了一声，两只眼珠子黑溜溜地看着他。孟昭抬手撸了一把狗的脑袋，又看了一眼陆时琛。陆时琛毫无反应，似乎已经睡着了。孟昭站起来推开门，离开了陆时琛的家。门关上的时候，陆时琛缓缓地睁开了眼，